虹一重重盛开。我们都需要爱，大家把手都牵起来。Together for a shared future，一起来，一起向未来。 唱冬奥，一起向未来。 大家好，我们是 NZBZ， 南征北战，相约冬奥，一起歌唱，聆听冰雪之音，唱响冬奥歌声。 虽然终点还没出现在你眼前，你一定会，一定会到达的那天。催化着，就在此刻， 我们都会陪着你一起见证你每个荣耀的时刻。